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乌龟。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我在我的世界不能犯规，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 也许是因为同样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缘故，或者是都走温柔情歌的这种路线，所以方炯斌在出道的时候呢，也被人称作是男版的梁静茹。刚才这首歌叫做《胆小鬼》，其实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都是胆小怕受伤害的一方吧。大派周大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伤情的情歌，陈奕迅的《兄妹》，今天听到陈洁仪的版本。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的是无不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洁仪版本的《兄妹》。我记得当年在陈奕迅刚刚走红的时候呢，曾经有举办过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叫做《双城记》。为什么叫双城呢？因为其中的演唱会的主角，一个是陈奕迅，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还和陈奕迅同一家公司的师姐陈洁仪。所以在很多年以后，当已经退出娱乐圈很久之后的女歌手陈洁仪再次来翻唱陈奕迅的《兄妹》的时候，始终让我们觉得是一些温暖的致敬吧。而且和很多歌手不同的是，有着新加坡国宝级歌手美誉的陈洁仪，在她过去的十几年的歌唱生涯当中，她除了唱红了很多国语歌、粤语歌之外，她还推出了沙发音乐一些概念化的英文专辑。陈洁仪本身对于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并不止于在流行音乐的范畴当中，所以还包括了一些歌剧和舞台剧的东西。大派周大哥，今天我们全部都要听到的是关于翻唱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于李健翻唱玉东的一首老歌《露天电影院》。 我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他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我再也看不到荧幕的反面，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也看不见星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歌手是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原先呢只能在录音棚当中来一遍一遍的琢磨自己的声音，而另外一些人呢就非常的适合在现场来进行演出，因为每一次的现场呢都是一次不同的重新的对这首歌的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灵感或者新鲜感。而对于 pop 歌手黄小琥来说，他几乎这么多年都在唱现场，于是呢他也听过百样故事，看过百态人生，也了解听歌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他属于自己的心情故事。所以呢黄小琥后来也推出了很多纯粹的 live 的专辑，他除了仔细的选歌之外，而且还仔细的寻觅演出的场地，然后规划演出的内容，所以才有我们听到的这种身临其境的 live 的歌声。这首是来自于黄小琥自己创意编曲的《财星》。 只有被你管进来的 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再懂。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今天你眼中纷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掌声是对一个歌手最好的尊敬吧，所以刚才这种如潮的掌声也证明了听众到底有多么爱这个现场唱得如此完美的女歌手黄小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秋天别来》。这首歌是伍思凯当年为刚刚以广告明星身份踏入歌坛的侯湘婷来创作的处女作。伍思凯当年是冲着 当时的侯湘婷所属唱片公司的总经理姚谦的老交情为他写下的这首歌。他在歌曲当中运用了他最擅长的钢琴旋律，滑落出秋天秋意最浓时节挥别爱情的那种惆怅和诗意。伍思凯说，当年的侯湘婷才16岁，很多人担心他唱不出来歌曲的意境，但是侯湘婷却用2个小时就录唱完成，达到了他作为创作人的标准。 直到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越开始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想你，直到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想挑战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已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

Love is all we need. Well, the moon falls in your eyes. I know the sun has set.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 since the day we met. I know my heaven would be so complete. You can make it real. I won't let this chance go by. I can see, I can feel you. Well, the moon falls in your eyes. I know the sun.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 within me. Do-da-di-di-da, do-da-di-di-da, do-da-di-di-da, ha-di-di-di-di-da.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的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写一首歌是来自于萧敬腾，这首歌是顺子的原唱，曾经林志炫也演唱过一个版本。我们会发现呢，在这几年很多的男歌手都爱上了翻唱，从方大同的《克拉斯克》到方仲宾的《遗憾》，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萧敬腾的有一张专辑叫做《Love Moment》，爱的时刻。我们很惊讶，这个不爱说话的歌手到底有多少能量。接下来大牌主大哥，我们就是要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是来自于台湾最近几年非常努力和肯拼的新人叮当，但是他翻唱的却是另外一位新人的作品，杨宗纬的《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对着努力的我笑得多合群。总想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多希望能与你有一面。 这是非常努力的，而且拥有着相当高音域的叮当带来的《洋葱》。严格来说呢，叮当的专辑或者他的歌唱当中亮点不多，但是胜在是非常认真的在演唱，该深情的时候深情，该嘶吼的时候嘶吼，用我们最平常的说法就是真正的一把好声音。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杨宗纬的声音了，不过这首也是返场歌，这是很多选秀节目当中一些想要表达自己超高技巧的歌手最爱用的歌，曹格的《背叛》。 雨不停落下来，花怎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欣赏悲哀，爱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我有盼自己完成你的期盼，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goodbye，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冷冷清清淡淡，今后都不管，只要你青春。 只要你能愉快。 已经离开，依然还在，你就像来回的钟摆，停不下来。你走得太快，忘了等待，我追着心痛的节拍，却没跟上来。你盼了我失败，我还沉溺着悲哀，时间太慷慨，对我没有责怪。 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新人歌手，他的名字是郁可唯。他在选秀节目之后呢，就被签给了滚石唱片公司。最重要的是，他出现在了2010年年底台北小巨蛋的滚石30周年的演唱会上。当时的郁可唯以一曲全新演绎的《宁夏》一鸣惊人，不仅仅征服了全场的观众，也让从不同的地方来共襄盛举的媒体称赞不绝。大家都对这位初出茅庐的新人颇有好奇感。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宁夏》做了怎样的改编呢？ 星点点，星